千帆万艇不与马，不与阿里马。

美丽神奇的那

下，又怎能告别前面的风沙？ 心中没有黄山的绚丽，又怎能留住春秋和冬夏？ 没有听过北京的钟声，又怎能迈开腾飞的步伐？ 没有听过今天的乡村和山寨，又怎能走出东方，走出亚细亚？ 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它是我们的根，它是我们的家。 听冰雪世界，